各位斯打， 各位巴打， 大家好，欢迎收听 《欲火街头》。 小口都有少少嘢想分享，就系、是、见到好多男仔 friend 一讲起咧，个个都好似当自己阿拉丁啊，做女嘅神灯啊，即系捽得出个蓝精灵出嚟，系冇可能有啲咩事。 我哋期待捽咗啲咩出嚟？ 即系好难。有啲咩出嚟咧？即系你捽啲捽对波，你点样挖粒链？你唔会谂老泥啊？你唔会有啲咩出到嚟？ 捽神 灯。系咯。有多系真系，同埋周星驰嗰啲谂下啲八爪鱼，好拎似吸盘咁样，好似要啜啲唔知咩出嚟咁样样。 吸咗你啲毒出嚟， 好同情啊！十一头先嗰种，嗰种叫咩啊？嗰种感觉叫冇卵用嗰种感 觉。我系当归， 我系阿西， 我系阿饼。 2012年，长毛梁国雄、何俊仁因梁振英在特首选举期间发表寓所无僭建失实言论，提出司法复核及选举澄清。 基本法里面是叫特首廉洁奉公，英文 integrity， 我未听过特首或者总统话。 即停止发言，坐低。 2013年1月11日，终审法院颁下判词，上诉失败，梁国雄及何俊仁需支付梁振英所有诉讼费用。 就因为立法会是畸形的，就拿不到公道，那就走来这个法院，那法院又敌不过梁振英讲大话，几泄气的。 在沉默无声占大多数的社会，还有哪个为我们发声？ 我争取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家，无需因为你这个月政而撕裂，无需要两年后因为忧虑会不会被人检举，会做暴唔暴落去而要跳楼。 还有哪个为我们去抗争？ 他那张所谓拘捕那张，他就说我同时同地那人非法集会，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即是他拉我那时候那人在非法集会，那么一个人怎非法集会 呢？ Rekasin 北上频道捐款助长毛，捐款户口恒生银行024-234-337-376-668，账户名称 LAMKINYU， PayPal 账户 GOTOCN gotocn@rekasin.com.hk。 撑公义，撑长毛， 可惜上传都会继续反对23条，我留下条命都要抵住23条，再一次灰飞烟灭。 大家翻翻嚟今個禮拜澳門街啦，咁啊，今個禮拜澳門街咧就開始我哋主題之前咧，咁啊一如既往啦，要多謝我哋嘅贊助商嚇，咁啊創豐物業投資有限公司，咁啊讚記美食，咁啊 VPPM 澳門六象攝影製作學會，咁啊浩天企業管理同埋 Poti Aris， 咁啊我哋呢個節目喺咩地方聽到咧？咁就 Open Sky Radio 啦，咁啊仲有 Open Media 啦，咁啊另外嚇 Wagasin， 咁啊 Macau321.com 啊。即係我哋嘅主台啦，咁啊天台咁同埋亞華 TV 咁樣咧，今日咧其實咧今日就好榮幸，因為今日咧其實咧就有兩個重量級嘅嘉賓咧，就一次過嚇同一日就嚟咗澳門，咁啊同我哋咧即係做今集嘅節目啦。咁啊有邊兩位嘉賓喺度啊？咁啊自己介紹一下啦。 Hello， 我係 Jacqueline。 你好，我係司徒文俊。 係啦，咁啊我係洪師傅啦，咁啊。咁啊，今日點解有咩因緣際會咁啊？要兩個師傅一齊喺澳門出現呢？係啊，講下啦。 喂， 不過真係未同台過咯，因為咁我做咁耐節目咧，我係未同任何一個有做怪談試過一次，跟住就冇啦。嗰陣時怪談同麥姐姐啦， 跟住今次係阿司徒文俊叫我過嚟澳門啦，有啲事做啦，由我個美麗徒弟仔講啦。 好啊。 咁樣咧，我哋今次嚟咧，除咗介紹香港靈異學會之外咧，我仲拜師嘅。 係啦，我都好開心收到一個美麗嘅徒弟仔啊 ，Jacqueline 啦。 冇錯啦。 咁啊，要講下喎，有啲咩因緣際會，點解就阿 Jacqueline 會拜師咧？ 就是因為司徒文俊咯， 係啦，又係司徒文俊啦。 咁啊，偉大嘅司徒文俊大人，撮合咗 係偉大嘅司徒文俊法王啊， 法王係啦，就撮合咩叫法王咧？其實 係法王係最高級嘅法師，唔係花王喎、啊，係、哦、法術嗰法， 唔係頭髮嗰法啦。 好啦，唔好啦，我要發達，我發達啦，司徒文俊法王啊，發達王啊。咁啊，促成咗啦，咁啊呢一門嘅好事啊，係咪先？ 好似講到咧，人哋咧結婚 嘅，係啊， 咁啊，喂，要問下啦，點解咁啊？其實兩位都喺香港人啦，點解要過嚟澳門度進行呢個拜師儀式啊？ 澳門地靈人傑啦，有澳門街做啊嘛， 係 係啊。司徒文俊喺度嘛， 系啊， 有嘢食啊嘛， 有司徒文俊法王去主持大局啊嘛， 咁啊作为公证人啦，系咪？咁其实咧，今集澳门街咧，其实好有意义噶，咁啊，因为咧，啱啱其实就系我哋系做咗呢个拜师嘅仪式啦，咁啊，直情咧就而家咧个坛都仲喺度嘅吓，咁就不过咧成个过程咧。就嚴肅得嚟咧，其實我覺得好温暖嘅，即係就冇嗰種即係傳統啊！大家成日話喂，我係咪睇啲靈異嘢或者點啊？又話開壇作法啦嗰啲，就冇呢啲咁嘅情況嘅嚇、啊。我覺得咧就即係個場面好 warm 嘅，咁啊大家 有浮池大法咯， 係啦，好似一家人， 幽浮大法， 係啦，好似一家人咁樣嘅。咁啊，其實咧今日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咧，咁啊又可以咧。即係等咁多位聽眾咧，同埋譬如阿洪師傅咧，都可以喂了解一下阿 Jacqueline 啦。咁啊，平時佢即係譬如嚇佢哋呢個香港靈異學會啊，咁啊，或者咧你又可以了解一下你呢個新嘅徒弟，咁啊，究竟佢嚟計嚇佢有啲乜嘢耍家嘅嘢咧？ 好，今日我做聽眾 嚇，咁啊，一間咧你唔得，你嚟到咧，咁啊倒翻轉啦，佢講完咧就到你講啦，你又講下。一啲你嘅嘢就之前未講過嘅，就又等阿 Jacqueline 知道下啦， 咁我係最近學咗五雷嘟印咯，就是、司徒文俊法王教咯， 係可以應用喺咩地方啊？ 應用喺例如建築啊、美容啊、 係 學術啊，基本上係冇乜地方係唔應該唔適用嘅。 即係咧，即係呢啲係兩個字劣圖。本來成個節目係好高質素，好即係好嚴好莊嚴好高質素。咁啊，俾呢啲咁嘅嚇咁嘅師傅搞到咧，即係好似你其實你有冇諗過去做棟篤笑咧？其實 我有㗎，有人叫我開咩玄學棟篤笑。 喂，可以啊， 我就係冇贊助商啊嘛。喂嗱，呼籲啦，澳門街所有有能力嘅老闆啊，嗱，你贊助我啊，保證你一定賣得嘅。我同司徒文俊兩個上台做個玄學棟篤笑，保證你好賣過阿黃 X 華嗰啲嘅。 係。唔係，其實我真係覺得咧，你講嘢咁風趣咧，真係可以諗下整個棟篤笑喎。 大佬，師傅唔係一定要講到咧，哇！有隻鬼一定碾死你啊！點解咧？女人咧就話你一定墮過胎啦。應該同你做咩？其實我覺得現代嘅師傅應該用啲好輕鬆嘅手法去令啲信眾，第一唔好咁驚，第二就算件事發生咗，我再嚇下你添，你咪死快啲，啱唔啱啊？ 冇錯， 即係將你嘅精神壓力減低，然後。所有事既然已經發生啦，不如慢慢用一個輕鬆嘅角度去處理好過啦。 好啊， 因為我又覺得真係扮咩啫，師傅係咪先？ 係啦， 即係冇話高低，即係總言之，自己出咗心去做得好，咁就得。咁扮嚟做咩？ 係啊，好似某大師講，有啲師傅有性格噶嘛。其實有性格嗰啲係演員，師傅其實個角色咧就唔使蹲你個款嘅。即係你話普普通通就得㗎，著到運動衫就得，好似我咁，唔係一定要著到西裝啊，或者著啲某一個牌子嘅衫先至似個師傅嘅，係咪？好啦，到 Jacqueline 啦。 啊，咁點咧？ 嗱咁啦，其實咧，不如同啲聽眾講啊，其實成日聽到啦，香港靈異學會啊，嗬，咁啊，成日喺唔同嘅即係節目都會聽到啦。喂，其實澳門街咧，即係我哋都講過，但係咧就冇具體咁講。咁今日咧，即係你都係呢個靈異學會嘅代表嚟噶嘛？ 主席、啊。 咁你係即係你都係一個 話事 人，話事人同發言人啦、不如由你親口講下，喂，其實呢個組織係一個咩組織嚟？ 嗱，因為其實咧就即係而家第三年啦，咁其實我哋開始嘅時候咧就得四個人嘅啫，就係前主席阿前會長阿 Kiro 啦，咁然之後就有我哋靈探嘅元帥， 舉落啦，咁就有已經探落師阿 Chris 同埋我嘅。咁其實當初咧，我哋就喺一個好噏得嘅 cafe 嗰度就傾，咁就覺得咧，即係喂唔掂喎，即係其實我學啲古靈精怪嘢噶嘛。咁但係因為而家嗰個傳媒咧，成日都渲染到咧，哇！即係一唔係就某一兩個宗教，咁即係令到啲人好似好驚咁。但係其實呢個世界係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俾大家去選擇，而唔係啲觀眾或者聽眾去睇完或者聽完之後就要信曬，而唔經過自己個腦去諗咯。咁同埋又加上咧，就我就比較中意係學術啲嘅。咁其實咧，亦都好似揾唔到一個本地嘅團體係搞一啲靈異學術性嘅嘢，盡量將一啲係歷史、人類學或者一啲其他嘢，講多啲呢方面嘅資訊出嚟，咁等大家去自己去判斷邊啲係適合自己咯。咁所以我就我哋四個就決定，不如我哋試下即係搞一個咁嘅會啦。咁其實頭嗰一兩年咧，其實我哋就做咗一啲係網絡上面嘅功夫，即係令到起碼人哋知道香港靈異學會先。咁之後咧，咁講緊我哋今年啦，咁三月開始咧，我哋就真係做翻一啲學會嘅嘢，我就會 focus 喺一啲教育嗰方面。咁基本上咧，我哋就係有兩大個系列啦。咁一個咧就叫做系統靈探，因為呢個系統靈探咧，其實我都要講講，因為而家咧就或者係以前咧，啲人咧就咁柴娃娃去靈探賴嘢，咁然之後咧就 靈探咪即係俗稱嗰啲去探險啊？ 第一代叫睇鬼啊！阿里居民嗰陣時，大迷信嗰陣時，係啊，咁咧就其實去嗰陣時咧，咁但係咧，其實喺外國咧已經係興咗好耐。咁其實唔係淨係嗰度有鬼，咁嗰度有鬼咁點啫？咁其實我哋要知道呢、這個靈，即係呢一班族群，因為我知道係一族族嘅，同呢個地方有咩關係咧？ 我哋斯奴家好興搞呢啲嘢。 點解我哋即係點解佢哋要聚居喺度？即係等等嘅課題，我哋點解唔去研究一下呢啲咧？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我嗰個靈探資格咧係考翻嚟嘅，係有得讀㗎。 你去邊度考㗎？ 喺美國一個美國十大靈探員 Patty Star， 我係佢嘅徒弟。係啦，咁其實就但係佢要考試咯。 係咪想練試 學啲乜嘢咧？就係學用儀器。咁同埋係學用西奇嘅嘢，西奇即係啲靈通。我哋其實唔係完全做曬所有靈通，咁但係我哋都希望有一啲數據去 back up 到我哋嘅嘢，即係我就會係呢一方向嘅咯。咁因為亦都好彩，我哋個學會專家其實都有成13位啦。咁其實嚟自世界各地嘅，唔同我哋有呢個心理醫生嘅護士啦，咁亦都有牧師，亦都有道長，亦都有撒滿祭師，咁亦都會有一啲通靈師啊等等咁樣，咁亦都係殯儀嘅專家張生啦，張偉昌先生，即係亦都係，咁所以你見到係嚟自世界各地嘅專家。咁而呢一班人咧，其中有一個咧就叫做係蘇廷伯博士 Albert 啦。咁其實佢亦都係美國一個華盛頓一個靈探組織嘅成員嚟嘅。係啊，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我同埋 Albert 咧都會將美國嗰套就嚟香港搞。 你啱啱講埋有儀器嘅， 嗱 我又諗起你話美國，跟住又諗起捉鬼，咁我咧就即時諗起啦。咦，你嗰啲儀器係咪孭喺背脊？跟住咧，你捉鬼嘅時候就肥佢，跟住 勾啦嗰啲。 唔係嗰啲啊， 因為勾啦嗰啲。 因為其實大家想撞鬼好容易嘅咋，你哋去車房咧就會見到棉花糖怪人嘅，即係鬼之年。 係啊，咁我哋就有一個整咗一個咧叫做香港嘅靈探手冊，咁其實係香港第一本真係外國帶過嚟香港。 其實儀器係咩嚟㗎 ？Modify 翻，你啱啱講埋先。Modify 翻係啱香港用，因為外國嘅靈探咧，原來多數都係室內嘅。係。咁但係香港咧嘅靈探咧就係室外噶嘛。咁所以變咗我哋要教。咁所以教完之後咧，呢本靈探手冊我哋就可以攞出嚟分享啦。咁亦都係我會搞一個課程，係希望可以 train up 到香港第一批系統靈探員咯。 嗱，簡單啲講就係唔好話麻木去撞鬼，亦都唔好話係一啲基本知識都冇去接觸呢方面嘅朋友或者係。 係啦，咁同埋即係就同埋真係你係咪有證據先？ 嗯。 要我去學相片鑑證，而 要去學電磁場探測器，要去學點解你要離探之前你要記錄個地磁。 我覺得你好鋪啊，即係好似人哋咧嗰啲真正嘅話研究 UFO 嗰啲人咧，佢好簡單，佢起碼啦，你俾張相或者俾條片嘅啦，佢都要睇係真定假㗎。 啱啊。 咁起碼耐咗咧，其實呢班人就變成呢啲專家㗎啦。 嗯。 係啊，咁即係其實呢個係我另外一。即係其中一方面所學咯，咁而另外咧，香港靈異學會有另外一個課程咧，就係、是、靈異通識課。 嗯嗯。 咁希望可以帶啲唔同嘅資訊俾大家，咁大家讀完十至十三課之後咧，我哋有張證書俾翻嘅。係。係啦，咁其實嚟緊三月十七號咧，咁我本人就會教因為其實已經 kick off 咗㗎啦。因為兩個月之前啊劉天賜啊次官咧，佢亦都同我哋講咗堂地獄。 是 啦，咁然之後呢就三月十七呢我就會開始真係教一啲西方嘅靈性防衛術。 嗱其實呢我哋又可以直情呢打正旗號賣廣告啦，因為呢其實呢而家啲網台呢都好興㗎，就搵一個靚女呢就去做呢、這個叫做話節目監製啦，或者係叫做話對外嘅外交官啦。咁啊 ，Open Media 就揾阿 Erica 啦。咁、啊，跟住咧，我就以我所知咧，咁其實我同我兄弟啦，即係咁啊，高迪安啊，我哋 Open Sky Radio 咧嘅呢個節目總監咧，同埋咧呢個外交官咧，正正就係 Jacqueline。咁啊，亦都咧，上次阿高迪安咧過嚟我哋澳門咧，咁就錄音啦，同埋同我哋澳門 Open Sky Radio 嘅聽眾咧，其實都有一班噶，唔係少噶，咁啊搞個聚會咁樣啦，咁啊有啲聽眾咧都有即係問到啦，咁其實即係關於香港靈異學會啊，咁都即係成日聽到喺上面有節目啦，同埋會提及到啦，即係你哋啱啱所講嘅呢啲課程，咁如果譬如澳門嘅朋友，因為澳門加澳門聽眾啊，係咪先？澳門嘅朋友或者係譬如我哋一啲澳門街啊，亦都有啲廣州聽眾啊，如果譬如國內同澳門嘅聽眾，佢哋想參加你哋會考慮喺澳門同埋廣州會搞咧？ 其實我哋嚟緊希，即係其實係計劃緊，我哋應該係我上完三月十三號呢個堂之後咧、嗯，就計劃緊喺之後咧冇幾耐咧就會搞一個喺廣州嘅靈探， 係， 係啦，就過夜嘅， 哦， 係啦，咁樣樣咯， 即係喺翻廣州當地嘅， 係係啦，我直情香港人去廣州咯， 咁你哋啲導師就會直情係去翻廣州一齊， 我嗱，因為而家逢係靈探嘅咧，就俾我哋軍師啊許諾。許諾係邊個呢？係香港幾乎係第一代嘅靈探員。 係。 咁其實佢知道曬，即已經經歷曬成個香港靈探史㗎啦，已經。咁、所以同埋加埋我哋亦都會有一啲好朋友，一啲網台嘅廣州嘅主持啦，咁亦都會一齊幫手咯。咁亦都希望可以kick off 到我哋嗰個系統靈探員證書課程。 因為咧，其實最近咧好多香港嘅，譬如網台啊，或者一啲香港嘅名人咧，都同澳門都會有啲 crossover 啦。咁啊，例如你嘅老友啦，阿卓飛啦，咁都即係會過嚟澳門搞活動啦。係咁啊，甚至乎即係而家啦，咁因為我嘅關係咧，咁啊，你同阿洪師傅都周不時過下嚟澳門啦。係 啊。 咁啊，喂，即係想問下你哋啦，你要自己嚟計啊！除咗話講下你哋嘅組織之外，你哋兩個點睇澳門？ 澳門啊？ 係啊。 其實我覺得澳門真係好多嘢可以 explore 咯。 嗯。 咁同埋我唔知阿洪師傅同唔同意，就係話即係其實澳門其實都係好啲人都係好對呢方面有興趣嘅。係 啊，啱啊。 係啊，咁同埋即係其實可以再做多啲咯喺呢方面。 因為澳門其實好多古廟喎。 係啊，我知道。 係啊，咁啊，阿洪師傅咧，你自己點睇澳門呢個地方？ 我反而幾中意澳門啊！我覺得澳門咧嗰個生活步伐啊，冇咁緊張啦、啊，即係可能我離開多數平日啦，同埋澳門啲古廟好靚啦，啲廟祝好好人啦， 係 啲嘢好食啦。 因為嗱，我哋咧要即係好嘅嘢又唔怕推介下啦。咁、啊，上次咧就俾我聽到咧就 Our Radio 啊。咁啊有個節目咧就叫廣燦會館啊，咁啊講緊即係話嗰兩個主持香港人嚟嘅，咁佢哋過嚟澳門即係玩啦，咁啊有啲分享啦，咁啊即係其實咧大家咧都覺得澳門呢個地方都唔錯，咁因為佢有一個主持咧佢就識風水嘅，咁佢就話咧澳門咧其實嚟緊咧再會我冇記錯啊，佢話嚟緊啊接連之廿幾年都仲會行地運。咁啊，即係講緊，甚至乎話其實香港嗰個運咧就已經係七七八八㗎啦，咁啊轉移咗過嚟澳門。咁啊，即係今日風水玄學嘢，我哋唔講字啦。咁啊，純粹即係講個感覺，你哋過嚟即係過嚟玩啊，嗰啲覺得開唔開心啊？ 開心， 開心， 係咪啊？ 有你喺度就開心啦。 有阿法王呢個文俊喺度，點會唔開心咧？ 啊， 啲食住行搞掂曬啦。 你唔好再安我嘅名號啦嚇，呢個要發達個發啦。 嗱咁啊，另外啦，咁啊，阿洪師傅啦，咁啊，即係嚟得澳門啦，亦都做節目啦，不如又分享一啲嗱，因為你平時咧你自己長期啊，而家咧你會係做主持嘅其中一個節目啦，就鬼同你講啦，咁啊，其實坦白講嚇，個節目咧，我覺得有時咧就比較即係嘻哈嘅聲音多咗啲啊，咁啊，亦都咧你自己嚟計咧，即係 Open Sky Radio 嘅聽眾都有講啊，阿洪師傅咧喺上面咧係冇乜去透露自己嘅嘢嘅，咁啊喂，藉住今日啦咁開心啦，其實想聽洪師傅過去咧就聽翻早幾集澳門街咧就有講噶，咁啊亦都今日即係新收咗一位嘅咁徒弟啦，係咪啊？ 入室弟子啦。入室弟子應該我哋又唔多嘅，因為通常收入室弟子咧，我哋個門規係好嚴謹嘅，因為第一你個人要天生好聰明， 係 即係其實我哋收徒弟唔講錢嘅， 係 供品嘅啫，香啊花啊。係12蚊利是，錢就只係收你12蚊利是嘅啫。 係， 即係12蚊咧，其實喺泰國裏邊係一個緣分嘅數字。即係我今日同你結緣，即係你就歸依我門下。其實入室弟子我到而家計埋 check in 得6個。 係， 因為我只收精英中嘅精英做我入室弟子。 嗱，介唔介意我講下？因為嗱，雖然啦話係我係即係我咁講啦，我同你關係好好啦，好密切啦。咁我同 Jack Dean 亦都係關係好好，好密切啦。咁於是咧，我即係我早排咧，我就話不如咁啦，我有個構思，既然你兩個我都係當係自己人屋企人嘅，咁不如睇下你哋覺得有冇緣。如果有緣嘅話咧，咁啊，不如由大家簡單啲講啦，大家一齊咧加深啲大家嘅關係啦。咁啊，阿 Jack Dean 咁亦都係我本身已經覺得其實佢識好多好。很多不同的東西，咁一陣間先講，因為其實點解咧？私底下咧，咁我平時叫 Jack Lin 咧，我就叫佢做妙麗嘅，咁佢咧就叫翻我做麻瓜嘅。咁睇過《哈利波特》就知點解嘅啦。咁啊，妙麗咧即係《哈利波特》入面《哈利波特》世界最強嘅女巫啦。係 啊。 咁而麻瓜咧就係指嗰啲咧唔識法力嘅普通人啊，就叫麻瓜。咁我咧就唔識嘅，咁所以咧我成日都叫自己做麻瓜㗎。咁啊。我亦都係即係覺得話 ，Jack Lin 本身亦都係佢係識好多唔同嘅嘢啦。咁跟住再加埋你咧，咁於是我拉攏埋嚇。咁啊，你亦都講下，即係老實講句，咁除咗話我開口咧，你亦都會譬如有啲原因啦。喂，介唔介意喺度？既然大家今日咁開心咧，有啲聽眾講下，哇，你點樣睇 Jack Lin？ 你覺得佢有啲你所講嘅邊方面嘅嘢係令到你覺得佢直情係足夠資格去做你咁少嘅入室弟子？因為入室弟子真係好少，如果得6個嘅。 第一，佢本身個人就好聰明啦。 係。 即係我同佢見面嘅時間唔多，但呢個女仔俾我個感覺就係、第一佢好專師重道， 係 好乖， 係 同埋好醒目啊！即係有陣時咧，好似我琴晚都有考佢一條題目，即係例如睇某一個人，你點睇啊？佢可以開頭佢就話見咗佢一兩次，佢唔方便講，跟住我話唔緊要啊，既然你都我準弟子啦，你照講啦。咁佢就俾咗3個答案我，跟住我俾佢個評語係快而準，叻女。即係我係好中意收一啲徒弟咧。你就算一個老師都係㗎，你中意教一啲學生，咁你話學生有比較遲慢少少，有啲叫做快啲。佢與其又咁叻女，又咁乖，又咁肯學，咁入我門下。都是一件好事啊，係咪先？ 即係你覺得佢感應力都好高嘅。 高高高，同埋佢嗰個用法嗰個心啊，係正確嘅。 嗯。 同埋即係佢又係嗰一種嘅師傅，就話唔係擺錢擺第一嘅，即係唔會話我同好似聽日佢都有場法事要幫人做啦，佢都係隨緣落座咯。其實某程度上咧，唔係太難做嗰啲法事咧，通常即係正統嘅師傅咧，都係隨緣落座嘅啫。唔代表你冇錢唔幫你嘅，照幫嘅。即係你明唔明啊？希望幫今日我幫咗你，他日你過咗呢一個難關，你就回饋翻社會。因為可能你過完個難關，我都瓜咗啦。你明唔明啊？同埋亦都唔需要話明碼實價嘅。 嗯。 即係你話，除非一啲去到喂你又好刁轉嘅，我老婆走佬或者個老公又二奶，你又要搞佢翻嚟，咁呢啲係另計啦。你明唔明啊？ 嗯。 所以我覺得咧，其實仲有一個原因就係話，雖然係你話俾我聽出嗰啲好想拜我門下，但係。我自己又係好衰性格嘅，如果佢係冇呢個能力，佢唔係精英中嘅精英，佢只可以做我一個隨緣弟子。 喂，你可唔可以同聽眾講下乜嘢叫隨緣，咩叫入室咧？ 隨緣弟子即係叫做好似講得難聽啲，買個會籍，受我哋教派保護，即係受我嘅法力保護你。即係你會，如果你有咩撞鬼啊，或者話要俾人咒啊，我哋會幫你咯。其實基本上你入做到我哋嗰啲弟子咧，唔係賣告白，你唔做啲欺師滅祖嘢咧。是不會有鬼你撞的， 你明唔明啊？因為我哋每一個弟子都會攞個法俾你，去叫做保護你，即係所謂西洋巫術嘅結界啦。 係咪就係譬如話嗰啲俾人落降頭啊嗰啲嘢咧？ 係啦，就係呢啲咯，就是、防止有呢啲嘢咯。基本上係好似一個會籍咁啫嘛。但係個會籍即係話你俾啲供品花啊香啊就有噶啦。所以隨緣弟子我哋有好多嘅。 但我想問一問喎、你出面嗰啲師傅啊，即係我唔好開名講邊啲啦嚇，我亦都唔會話我哋家族嗰啲啦。咁你啊，即係你啊，所謂嗰啲咩隨緣弟子啊，最少啊，我頭先同你講啦，我都指俾你睇啦個壇啦，你起碼都要師傅指定你要起碼買啲嘢，點會係咁平嘅嘢啊？ 其實你收弟子嗰啲講得隨緣，即係大家係有呢一個機緣啊嘛。即係你唔係明碼實交，如果你講明價錢，不如你俾張單佢，收佢 credit card 或者收佢咩 PayPal。 你要公請噶嘛？ 我覺得唔需要咯，即係你快入我門下，我哋希望教你係做一個好人啫。係。同埋就係、如果你是一個好人，有嗰啲咩鬼啊、鬼怪啊、降頭搞你，咁你咪即係對我哋門教不敬，咁我哋點解唔保護你啊？第二，入室弟子嘅分別係咩呢？入室弟子佢本質係領力高。 係。 其實 Jacqueline 係已經係破曬先例嘅。所有嘅入室弟子最快嗰個都跟咗我年紀啊，先至俾佢由隨緣弟子上入室弟子。 即係你要觀察佢一年紀。 係啊，同埋我第一我觀察佢天資夠唔夠 啊。 第二，就算我教到你，你都要有心機學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啲嘢好難好複雜，你估真係睇戲咩？無啦啦攬把劍， 馬小玲咩？ 係啊，咩咩飛條龍出嚟，冇咁神怪嘅。 Jack 呢啲要整個馬小玲裝啊，都幾都幾好睇。 今日都幾似啊！ 又澳門街贊助。 撐條短裙，撐件低胸衫。 哇！呢條唔係短裙啊？ 撐條有褲嘅。 跟住咧，你話即係所以 Jack 呢咧係已經係破曬先啦。本身佢自己有個好嘅根底啊。 係。 第二佢有一個善良嘅心啦。第三佢有一個聰明嘅頭腦啦。呢啲其實係。完全，仲有一樣嘢，佢係識尊師重道，尊重我哋呢啲老人家啦，係唔係我哋呢？係我呢個老人家，即係所有咁好嘅條件，如果我唔收佢，我會覺得係我自己嘅一個蝕底咯， 同埋 一個損失咯。 多謝多謝。 唔係 Jacqueline 咧，係我身邊識嘅人咧，係極少數咧 ，IQ 同 EQ 兩樣都好高嘅。 誒、哎，過獎過 獎。即係嗱，我先用文俊呢啲 IQ 高唔使講啦 ，EQ 我低到暈嘅。高迪安呢啲 IQ 低又唔使講，嚇、啊，但係佢 EQ 高到暈。 你咁多都踩佢。 係啊，咁變相咧，即係我哋呢啲，我哋好少咧，係兩樣嘢都係兼得㗎。咁所以咧，即係好似我嚟計咧，其實我亦都講到明咧，我有一樣原因咧就係、阿洪師傅咧，我知佢有時即係要周居勞頓啦，咁啊，甚至乎咧好多時，譬如因為佢啲客咧好怪嘅，美國又有，台灣又有，歐洲又有，咁有時咧我知佢自己都唔係喺香港嘅，咁我見佢咧我成日都話啦，即係雖然啦，我上次靈王府咁講啦，雖然我知佢有嘢幫我，但係你比起話你幫我啊，甚至乎你話第日帶嚟財富俾我其他嘢咧，我更加緊要就係因為我同阿洪師傅結拜啊嘛，結拜得就係兄弟，即係屋企人。我更加緊要啦，我希望佢身體好。我成日知道佢腸胃又唔好，跟住咧食不定時，跟住咧即係身體好差。咁我咧我又唔喺香港喎，咁我咧就好想喂，譬如好似我在香港咁，我有個人都好，咁起碼有啲咩事叫做話 多 個人，多個人啊，多個人照應啊。我講真嘅，因為點解咧？Jacqueline 本身咧，大家咧有樣嘢一定係唔知嘅。其實妙麗咧，除咗魔法勁咧，佢本身係料理達人嚟嘅。佢係煲湯啊，湯水咧絕對冇問題，即係呢個係一流嘅老婆嚟嘅。咁所以我寧願啊，即係有啲咩嘅話，即係我寧願我起碼多個人照顧一下啊，咁我會安心啲。咁呢個我最基本嘅原因嚟嘅咋，我真係冇乜其他嘅諗法，我就係即係呢個原因。咁我亦都咧一樣嘢，我亦都咁樣諗下，隨住 Jacqueline 咧佢越嚟越出名咧。喺出面咧，唔係，係而家喺無論網絡界同埋靈界咧，你係一個巨星嚟噶。我成日都話啦，即係隨住出名咧，喂你譬如話同你做朋友嘅人，梗係冇問題啦。但係你好難有時有啲係咪來意不善嘅人咧？係好難噶嘛。咁我嘅心態就係、是，即係我人好簡單嘅啫。咁即係好似譬如我身邊我有啲女性朋友又好，我認為重要嘅人，咁你有問題，我一定會揾人保護你。我亦都係一樣嘢機緣啦，因為我唔識，我冇飯力嘅。但係如果譬如 有勢力就得啦。 你因為我知道 Jacqueline 咧本身咧係一個咧即係佢係好多嘢咧，佢向好嘅方面，包括咧即係佢去學習嘅嘢，就算話係一啲靈異上嘅嘢，佢係冇攻擊性一個人嚟。咁倒翻轉，你冇攻擊性唔緊要，我驚有人攻擊你啊嘛。咁我就要揾一個咧有法力嘅人，即係嚟到去幫手。咁與其我下下純粹只不過話同洪師傅講。 啊，你幫 Jacqueline 啦。咁我不如我就係去咁樣諗啦。直情佢係正式做你徒弟，有啲咩事嘅話，我唔好話你去攻擊人，我覺得你一定唔會，你呢一世都唔會。但係起碼一樣嘢， 我會。 起碼一樣嘢，我有一個高手打得嘅，佢企喺你隔離，有啲咩事呢？隨住你越嚟越出名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班我買個安心，係咪啊？咁所以咧，即係正如咧，我成日都會有時都感覺，唔止你噶，即係譬如好似我斯文文俊呢咁嘅人，係黑人憎，間唔中都會得罪人噶嘛。咁有啲人，譬如早排啊，可能會話我又我黑社會，又話我咩搞節目又呃人又剩嗰啲呃錢咁。 即係我覺得唔可以控制吧。 係啦，我控制唔到嘅，但係起碼咧，我亦都知道咧，譬如好似 Jacqueline 咁咧，僅有一啲咧。即係見都未見過你嘅人咧，就無事生非去講嘢，即係唔止你噶，卓飛都有啦，即係每一個紅嘅人都係噶。咁我好似我亦都親自，我亦都嗰陣時同阿洪師傅講過，咁有一個人噶嘛，洪師傅人都知邊個啦。我哋大男人老狗，你要講 Jacqueline 是非，咁我都話啦，好，你慶幸啊。跟住佢問我點解啊？我話因為慶幸咧，你而家喺香港，我喺澳門。你同我講咧，大家隔咗電話啫。我話如果你當住我面去講，如果件事係真嘅，我都冇話咧。男人老狗講人是非，我打咗你啦。係 啊， 係咪啊？即係一句嘢，我真係喐手打你啦。跟住其次就係你去講人是非，你都要了解嗰個人同嗰個人嘅關係啊嘛。係 啊 ，Jacqueline 同埋洪師傅兩個對於我嚟講都係屋企人咁嘅。你去講我屋企人是非。冇嘢啊！如果你講真嘅，佢真係有做過，或者佢真係好似你所講咁黑人憎，你就話啫。呢個世界一樣嘢啊嘛。喂，你去講人嘢真係有嘅，你先好去講啊嘛。 係啊，啱。 係咪？即係正如好簡單，有人你話我搞重金公司，話我呃錢，咁你咪攞證據咯。司徒文俊幾時搞過間咩公司，叫咩名？幾時收過邊個人錢？幾時去做過重金嘅行為？你攞曬出嚟有證據嘅，倒翻轉我同你扣個響頭仲得啦。結果冇做過嘅，你就話我即係好似好簡單，譬如我搞讚記嘅，你話我啲嘢有瀉藥嘅，食完就肚痛啦。喂，咁你都要，你咪攞個碗嘢去驗咯。譬如你驗過我啲出品，我啲食物入面係真係超標啊，唔健康啊，又點樣嘅？咁冇問題㗎，我甚至接受法律制裁都得。冇嘅話，你去三百做，其實好老實講句，有時啲嘢我唔惹你，但係一樣嘢，你去咁樣去講人咧，個天都會收你啦。 要講講事實， 係啊，咁所以咧，我即係亦都擺明居馬咁講啦。Jacqueline 越嚟越紅，咁如果咧，起碼如果有邊個去講你是非或者乜嘢嘅，點樣嘅？如果佢真係有真憑實據，如果冇嘅，我一定唔會放過佢。我冇法力嘅，我做唔到，我會請洪師傅出山去唔放過佢。啊，何況而家洪師傅已經係名正言順係你師傅啦， 出師有名啊， 係啊，出師有名啊，有啲咩事咧，再加埋我去要求咧。咁啊，洪師傅一定會幫到底嘅，係 好感動，多謝你。 因為洪師傅咧，除咗係我屋企人之外咧，佢係我名正言順咧，我係開壇拜將嘅軍師，係我嘅，係我哋即係呢個對外嘅一個統帥一個勢力。咁所以咧，有啲咩事咧，阿洪師傅咧，即係我嘅事即係佢嘅事， 一定啦。 咁 Jacqueline 嚟計，有啲咩事你嘅事即係我嘅事， 一定 咁、所以亦都係咁樣講咯。咁啊，喂，洪師傅啊，你自己嚟計，你咁耐啊，即係我知道你好耐，你都話冇收入收弟子係嘛？ 冇啦。 咁啊， 真係冇啦。 幾多年到啊？ 我諗我對上收嗰個係2003年啊。 2003年。 即係十年啦。 咁啊，甚至乎我知道你有啲入收弟子咧，本身其實唔係香港人啦，係一啲外國人啦。喂，嗱，我問下你有個共通嘅話題問下。一般我哋成日都話0202都會諗啊，中國人社會或者係東南亞啦。喂，點解喺歐洲啊，甚至乎美國、英國啊，點解大家都係會即係對呢個02嘅嘢嘅熱情，或者係佢哋相信程度，甚至乎有過於我哋香港或者澳門咧？ 其實唔係話有過於咁樣嘅，即係其實所有嘢你都係似有還冇嘅，就最引人入勝嘅，我覺得。係啊，咁但係其實嚟講就睇翻，亦都要睇翻當地個文化嗰個係咪開放，或者當地個文化個接受能力係點樣樣咯。 係。 唔代表一啲講少啲嘅國家唔進噶，可能佢唔俾講咧。 係啊。 就係咁樣咯。 即係你好似電影啊，渲染太犀利咧，即係你諗下。吸血鬼都可以講到咁多集嘅，係咪啊？無啦啦吸血鬼又打人狼，打來打去，其實世界上係咪真係有吸血鬼同人狼咧？大家都唔知，係咪啊？ 其實近呢一年咧，即係對呢、這個吸血鬼同埋同呢個喪屍咧、zombie 咧，話都即係其實渲染得好犀利， 好犀利， 甚至我發生嗰啲咩咬人啊嗰啲咁嘅事件嘅喎。 嗱，因為其實講緊吸血鬼咧，其實嗱，我唔敢講。 究竟是不是真有其事。但的而且確我自己在個神秘學院那裡，我有兩個老師是吸血鬼，他是 Sigarian 來的。咁亦都會有一啲同學其實佢係吸能量嘅，咁因為其實我唔知道佢哋睇曬醫生，佢哋本身學歷好高，咁亦都係一啲專業人士。通常佢哋話，如果譬如話自己覺得係都係十零歲僆仔玩噶嘛，但係佢哋確認身份嘅時候係講緊三十幾歲，嚇咁、但係到而家即係四廿幾歲先，但係其實佢哋真係覺得自己係咯。 明白。 喂，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係啊，所以唔敢講啊，真 係。嗱咁樣啦，呢節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繼續問下你哋嘢好嗎？ 好啊， 好，咁下節翻嚟。 轉頭見。